不如我睇《商周报》依个啦，依两个礼拜咧就好辛苦先出到嚟，因为大家唔冇多想出街，但我点都要做节目嘅。 我两个礼拜出咗一次街咁大把剂。 妖，你不如做宅男噶啦，算啦。好嗱，继续我嘅解答。 冇嘢。 我识咗。 嗱，咁就今个礼拜讲想讲咁诶，不能免俗讲一啲嘢先。首先第一单就讲任天堂先。任天堂咧， 最近发布好传说啊？ 唔系， 搞错 系任天堂嗱。咁咧，因為我因為所有啲政府健身室咧全部停曬，咁我本來買個健身大保險嘅，點知就周圍都斷貨，又出去抽1200蚊一個。 其實本來啱啱健身環出嗰陣時就已經係因為意外地多人買，所以其實都已經係品薄噶啦。 但依排咧，原來咧。日本因為你知啦，基本上所有嘅嘢都係 made in China 噶嘛，咁咧你中國而家咧基本上半停滯狀態，咁咧產貨功能大減，咁就搞到你咁 hea， 咁咧就一來就話品薄，請大家見諒嗰種，一度出咗道聲明噶啦，就唔單止係健身環 Sweet 啊，同啲遊戲都係咁嘅情況，總之就係你需要喺中國做嘅話咧，即係受影響噶啦。 不過主要係講緊因為本來健身環已經係品薄噶啦。本来谂住话中国农历新年过完之后， 空降 复翻工会可以提翻嗰个产量噶嘛？ 结果都系唔得， 结果而家就仲惨，仲衰过惨，仲衰过过年前。 而家周日本断货，香港断货，周围都断货，就唔使问啦。主机都系，咁就几惹气嘅。而家搞到系 香港、台湾断货，仲有个原因就系、是、喂，大家唔想出街，谂住就谂住喺屋企健身，就个个都谂住就都谂到个健身环。结果搞到咧，本来已经开始跌翻嘅炒价又升翻上去。 上个礼拜仲系做紧9000，今个礼拜升翻1200啦。 哇！真系，即系除咗口罩之外，另一样炒得 起。系啊，唔系，总之我可以唔使出 唔系唔同嘅， 搞掂嘅。 有啲唔同就系健身环咧，你俾你1200就买得到。 仲咁系。咁啊系， 黄金系仲有现货嘅，你有钱得噶啦。千问题就是你我唔会攞1200买只游戏咯，尤其是健身环大冒险，都系明知只游戏日本定价8800 yen 嘅时候。 我觉得其实 OK 嘅，尤其是如果你考虑你接下来成个最少一个月，你都可能依靠佢嘅话。 我通常就系、是。当你而家先谂买健身环做运动嘅时候，平时你班仆街都唔做运动啦。 好明显啦，就系不过嗰只健身环，我哋即系有，你如果你真系买咗玩完，你先再讲一次啦。 好做嗰阵要做徒手运动嘅话，搭方法多的是，不过呢个唔系 一样啦，都系日本嗰边。话呢单就即系点讲？我觉得系今次嗱，老实讲，今次我系帮玻璃心，唔系帮大陆人嘅，帮中国人嘅，即系呢样，我觉得。真的太明顯，不是你玻璃心，他特登做個人體實驗，不是那邊邊單嘢啦，我的英雄學院。 好啦，就是新角色嚟嘅，就是我的英雄學院有新角色叫志賀遠太，是嘅 Maruta。好，咁咧就問題就係依樣嘢咧，一般人我如果即係對歷史唔係研究就冇所冇講，但係對但係對中國人嚟講咧 ，Maruta 咧。其实就关乎731，因为73 人体实验嘛， 人体实验咧，佢当时叫所有做人体实验嘅 即系同一 木或者又叫做远太，远太日本意思就系木头，即系话 冇咯木， 系啦，即系将人当木头啊嘛， 将人当成材料啊， 系啦，材料啦，实验材料， 又唔见啲人喺木碌碌头又抽草， 嗱有人有因为佢入边有关键嘅嘢，令我觉得我会偏向中国嗰边嘅，就系因为佢系一个人体实验嘅博士。 佢系 而佢咁用呢个名字，即系点讲啊？ 撞正嘅， 唔系可以系噶，可以系 巧合嘅，因为阮大奇嘅名系好系， 唔系即系啱啱就系嗰个背景，所以先我讲。 就算系巧合，我都觉得佢系缺乏咗应有嘅敏锐度。 系啦， 即系呢个呢个形容系 Apple 定系 Google 用嘅？你对呢个敏感事件缺乏应有嘅敏锐度，佢系有呢个下架理由嘅。即系你譬如你攞911嚟开玩笑啊，嗰啲嘢，就算你真系唔知911都好啦，佢都话你缺乏咗公对呢个公共事件嘅应有敏锐度。即系然后咧，我觉得呢个角色其实佢特登改呢个名，我觉得系有应该系特登。即系就算唔系，佢都系噶。 唔系，即 系 有个意思喺度嘅背后。 即系最麻烦就系咩？佢邪恶组织嘅医生，意思定系 叻他主要系。咁你搞个疯狂怪医，然后佢好偏唔偏？你要编个731 number 俾佢。即係譬如咁樣一樣情況嘅， 咁但係一定咁，你依家俾人話你講就 你就算唔係特登，你都係缺乏呢個應有運在度。你見到好少幫助人講嘢噶啦，但 係呢次係因為應該就係、是。 我睇嗰次我睇，因為其實我冇，因為我睇我呢個學院啦，咁我就睇咗Jim 就好快極速地出通告。 唔係主要應該我諗佢，我諗後面編輯應該知情嘅咁講法。 最Jim嚟講呢啲嘢，佢講真，日本出版社咧道歉好聰明嘅，道歉咧。你佢系嘅 道歉，并不是唔系认为自己错，而系为咗平息事。 系啦，道歉咧就越快越尽，就越好，唔好好似香港嗰啲咁嘅执执搏拖下拖下拖，越拖越耐嘅。但系本道歉噶， 叫你做又唔做，并 冧出下通告，总之道你冇嘢讲。O K， 呢单嘢都系另一样就系、是，其实佢冇乜争拗空间噶啦。你就算你话唔小心，你都冇得 就争拗，你都读，你都唔好，你唔好读啦，多鸠完啦。因为呢啲嘢仲呢重点， 咁你冇啱啱撞正嘅角色个背景问题咧。 唔系呢种情况下拗嚟冇意思噶，因为你唔系赢啱边个啱边个错问题系。 唔系咁人哋严上已经严上咗，咁你要解决咪破火咯。 尽快对， 咁你严上从来都系唔讲道理噶啦。 咪就咯。 人生鸡汤又系咁样情况，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即刻道歉，然后收然后改名又好，点好，最收咗皮搞掂，咁就唔使烦。咁呢样嘢就系专门做呢摄影师呢样嘢，都好聪明，都好傻，即系一个好嘅公关系应该有做法咯。算系咁啦， 冇啦， 三四日就出咗嚟道歉啦。因为我四号见到呢间嘢嘅，应该好似四号定或者三号发生嘅。 我不过你讲起摄影师，有人 post 咗网红，好似系咪网红啊？有张图表，咩国家啊？中国上面，台湾下边。 其实老实讲，呢啲就系、是。呢啲 都系抽水嘅啫，呢个就 你系做嘅话就系玻璃心噶啦。啊，即系呢啲我就唔会帮嘅。 啊， 但呢单 咁都冇人嘈啦。当然就即系大家都知道，但出嚟嘈都唉。 嗱，讲一单小嗱，讲我中唞唞，讲一单小消息先啦。咁咧声优杂志声优 Gravity 咧就出咗就出咗佢啲名物啊，即系声优名鉴，即系嗰啲好即系以前撩头送过嘅一本几一两 cm 厚嘅小书仔，咁叫晒一堆声优名， 升到晒 copy 啊！ 咁咧，今年女声优名册咧就去到907人，好似系，诶，907人， 哇！ 而超前旧年847人，最重要就系2001年咧就225人， 吓、 啊，即系话咧呢廿年之间咧，由声优数目咧系多咗成五倍。 啊，唔好意思，我确认一下先，佢净系会有现役声优嘅咋？ 系。四倍一半 哦，即系好耐冇出过嚟嗰啲就 都包埋，唔系，总之就系你喺事务所仲挂紧单，事务所可以揾到你嘅、 okay, 都制度，即系有间就如果你完全休，你揾你唔到嘅， 即系阿拉士、沙林组其中两个应该都揾唔到噶啦。 但系如果你喺事务所挂紧牌，你可以揾事务所委托做接到 job， 事务所仲话 OK 冇问题，即系事务所话帮接 job 嘅，咁当咁热噶。 OK， 星优嗱，星优有一样唔同嘅就系佢唔系运动员，运动员会随住年纪大咧会退役，但系星优理论上 咪死嗰下咯，先嚟。 只要你开到把声，你都唔退役，你都现役嘅。 有啊，都例子唔少啊，做到死，啱就做到死。 啊，有啲声优系至少死嗰时先发现咗吓、啊，原来咁年咁大噶，我早两三年仲听到把声嘅，嗰种多事啦， 好多 噶。大山去做到老人痴呆，仲继续仲可以做咗几年。 唔系，依家最怪物鸠我叫嘢就阿子。 诶、欸，啲杀人嘅杀人嘅光荣你唔好讲啦。我佢我 即系呢个漫，我哋漫画界有呢个科目菲律宾啊嘛，但系呢个声优界咪有呢个阿子咯。 有个笑话啊嘛，阿田中真公问佢个仔。如果我佢One Piece 个，如果我唔配卢克，边个配啊？嘢就阿子咯，我顶你啊！乜嘢大过我嘅？ 怪物 笑啊笑！呢个阿田中真公交出去，搵个大过我啊嘛？ 系路飞啊！ 路飞入咗，唔好意思啊，因为记错咗。 即系 唔系呢个一路睇开 One Piece 嘅人 退休接任嗰个年纪大过嚟， 阿田中真 公奇啊！有咁 嘅意思，你搵我搵个细过我啊！ 我谂到你香港某个权力机构嘅，冇嘢。 但系问题就系咁，又好似有阿志识好适合配喎。不过呢个即系讲就系 CEO 计落啲绝大入，即系因为 CEO 冇 即系我就奇啊！点解越嚟越多大咁咪即系啲 同埋 CEO 稀薄咗咯？ 同埋一样就 CEO 咧，好多就咩，净系配两个角色，跟大家唔会记得关就系。阿小姐最熟的啦，艾玛嗰啲嗰堆声优有几个真系除咗艾玛之后睇嘅，我听我把声啦。 其实艾玛都唔系太，都唔系咁嘅情况，我反而系 Love Life 咁嘅情况。 Love Life 就唔系 Love Life 唔同啲 ，Love Life 佢相对嚟讲有啲根本唔系声优， 但有啲 IP 一般，即係佢個計玩法係咩咯？係 idle， 而啲唔 但係即係咁講啦，即係呢個就唔好拆咁遠啦。咁就有樣就係呢個消就話呢件就升誒，而家即係咩升咗只多到咧，除咗訂 住反映到呢個升級，女尤其是女星有嘅競爭率咧幾咁恐怖。 係啊， 係啊。 唔係我就話咗咁多人，你冇人冇人推佢。 我覺得呢樣有一個好得意嘅嘢就係、係冇錯，佢競爭率又高，但係如果你可以站在佢哋咁多人嘅頂點，咁你都好好賺噶嘛。但係咧有啲嘢就唔係例外，唔一定係咁樣。 即係我從來最中意嗰句咯。当你见到、当你见到咧，佢一西甲球星咧， 某老神 随便一 咩老神，某老神，老神 Lucifer 唔系应咁讲嗱。当你见到一个球星，佢一个周身等你搵一世人工嘅时候咧，你想象下有多人咧，佢人工仲跟过你嘅，直头赢咗踢波嘅，就咁样啦。 即系 现实啊！点 解你咁好似咁奇屋 feel 嘅个感觉？ 唔系咁而家 完全系奇屋感觉嚟。 就咁讲紧乜嘢咧？就系讲紧呢个人工智障即系伴侣啦。 系 佢个中之人，就俾人督爆咗。即系嗰个督爆嘅咧，就系另一间 Vtuber 嘅经纪公司嘅老细。 哇！乜咁衰啊？ 应该系唔即系佢话督爆咧。而家阿伴侣个中之人咧。个时薪系1000蚊， 差几蚊 日元。老实讲啦，如果你站在一个 Vtuber 嘅顶端，如果你话佢啲时薪1000蚊港币，我 真 系都唔系有啲咩好奇怪嘅事。老实讲，即系佢而家 或者咁讲啦，你或者咁讲啊，即系佢系嗰个基本时薪，跟住其他嗰啲收，即系广告收入成嗰啲，另外再有。计咁样啦， 就系、是、因为佢净系斗月薪。 咦，佢冇其他 bonus 嗰啲， 系 咁我就惨啲。 因为 要睇埋其他收入，你先可以做 定定计。斗月薪嘅，仲要系因为呢个缩皮，咁啊缩到变咗时薪，那个时薪仲要好。 咁我不如去便利店好 过。我觉得 好 老实， 唔系咁中间就系咁，你谂下 你 低层啲所谓基层先咧就系咁嘅悲惨情况噶啦。 即系好简单啫，你讲紧系如果你系便利店嘅店员，喺东京嘅便利店店员，你嘅时薪系会高过佢。 系咯，过千噶咯，依家应该。 我喺日本嘅时候，我系唔知点解好中意留意呢样嘢，啲便利店门口贴啲招人嗰啲咧。通常咧，如果你啲普通百货嘅话咧，就800-900 yen 啦。 唔系，咁你好老实。 夜间1000 yen 咯， 夜间就会再多。 你好老实讲，你就算唔讲日本，讲香港，70蚊时薪都唔算太难嘅。 香港就唔系真系好低。 系当然啦，个指数嚟讲，70蚊算高嘅香港嚟讲，但系即系你话要高过去都唔系太难。 100蚊就扣。 唔系你要睇翻香港同日本嗰个生活指数先，唔该。 咪就系一样，即系正白。 唔系当然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唔会真系。 所以我 就话真系低咯，就系我觉得。 我哋而家要提翻个便利店店员，就系因为一般嘅跛度，一般嘅打工啲店员咧。但我覺得打工啊，如果你是正式店員的話咧，你嘅時薪係唔止呢個數嘅。 唔係嗱，所以咪其實即係 香港都50啦，你入職都 唔係可以伴愛中之人嗰類叫做咩？ 喂，你好金恩好大，你都係Vtuber 嘅 頂端喎、 啊。唔係咁真係好啲， 因為唔係2-6喎、 啊。即係好簡單，如果你喺聲優，你起碼即係如果喺聲優界，你唔好話嗱，我冇講嗰啲最頂嘅，冇話頗為出咗名啲，就算一般唔係太出名嘅。如果你長 keep 住有做翻節目嘅話，大佬每我當你有二百五千一集咧，一個月都10萬 yen 啦。 即係因為叫計數，講緊你好似翻工咁樣翻7/248/5，即係你翻工咁樣翻，然後你換翻做月薪係得21萬 yen。即系咧， 啱啱好 系有啲打工仔会低过你嘅， 基本上员嘅人工咯。 高中卒你先可能要低，先低得过你个数。你 差唔多。 一般大学毕业之后， 唔系啊，应该咁讲就系高中卒你唔挨得，你先低过呢个数嘅。 系啊， 因为高中卒如果肯挨嘅话， 你有津贴 薪 嗰啲。 呢啲唔计，我讲一般高中卒文职，即系 基本薪咯， 会写完， 基本薪咯， 净 系基本薪未。 但系如果你做你肯挨，如果你生挨得嘅话，你搵多。 我觉得呢样真系好过分。喂。如果你話哦，佢份工唔係好辛苦，又或者係唔使好競爭嘅，咁即係好似你啱啱講嘅咧，高中卒，即係或者係大學卒， 啱啱出嚟 做嘢，做波啊， 做個會社員，咁啊 OK， 咁你收你大20多萬 yen人工好正常，但係你係經過咁激烈嘅競爭，站咗喺條頂點上面，然後同我講你仲低過個會社員。我呢样真系好难接受。 佢系咪全职声优？佢有事务所挂牌？应该冇。 系全职， 咪有部事务事务话事务所咁， 喂，半外间经纪人公司咪就佢事务所咯。 哇，咁啊，哦，咁唔怪啦，因为嗰阵就系通常嚟讲，你升优嘅话，你可能讲事务所挂单噶嘛。 咁即系事务所都， 因为事务所同佢争取嘛。但如果你即系开始同嗰间公司自签买嘅话，佢就揸你噶啦。唔系点解？唔系讲一就系，唔系点解新人一定揾事务所？就系事务所会帮佢争取一个好嘅价钱啊嘛，佢俾你压啊嘛。 而个情况咧，据说就是当之前公司仲一开四的时候咧，就搞到优乐普啊、盐上啊、吉卡噶嘛，结果啲赞助商就退赞助，即系佢唔知唔单止退赞助，仲要告翻佢呢个名誉损害。即系呢个会噶，你代言的话，你再损毁佢个你个商誉的话咧，你系可以告噶，可以告佢攞赔偿嘅。咁佢而家就面临呢个情况，所以佢就要缩皮，公司要缩皮，即系佢就缩到，我老实讲咧，即系缩到好，即系好侮辱性呢个数， 系啊， 好认真。 呢个就我觉得就系。 唔系你唔系基本人工啊嘛，基本人工啊嘛，你 系 最 top 嗰个， 即系讲即系。大佬啊，你唔系话你唔系话啲喺啲深夜动画里面配一个路人，嗰啲名都唔知系声优。喂，话晒你都叫伴内话晒，你入喺 YouTube 界里面响当当人物啦，即系连我啲唔睇 Virtual U 嘅都知道呢人物嘅。 虽然佢个人气就跌得几劲吓， 但问题都叫咁，起码都叫有嗌出名啦，有冇人差咁？ 目前应该都仲系第一嘅。目前都系做， 不过真嘅 ，Virtual YouTuber 咧喺日本其实个系开始推潮噶啦，咁啊真嘅。 咁啊呢个就另一回事 啦。冇问题啦。好啦，咁就讲上个礼拜讲过嘅乡村院即系打中游机嗰单搞笑嘢，有个议员就帮呢啲政策辩解话，我其实即系我唔系谂住限制一日打一个中游机，而系希望咁样咧，能够减少货金扭蛋。 即系咧，我只能讲呢啲古老石山喺原 唔系啊，系唔即系跟住啲网民吐槽翻嘅，喂，一个钟头都系扭蛋噶，点解咁唔合逻辑嘅嘢讲出口嘅？ 成只 game 最快嘅过程就系扭蛋， 咪就 系 咯，货金就我讲就系货金你抌落 去，除非你 event 扭蛋嘅啫，即系嗰啲要清扭蛋， 清扭蛋，咪除非好似你爆好似玩 FGO 爆箱嘅啫，唔系 爆箱 扭兜咁噶啫嘛，咁 你唔系爆箱，你唔会咁样扭坏噶，正常。 系得 FGO 仲系冇得一箱爆箱，一件爆箱，人哋大部分嗰啲不断打嗰啲都系一件一箱，一嚿爆箱啦。 咪咁样就系你话限人货急扭蛋，限制完全冇关系嘅，完全明嘅。你 佢嘅你我相我最合理化佢嘅讲法就系、是、你减少咗游戏嘅时间，就会减少咗喺上面嘅消费，但其实呢个系不会嘅。即系呢个 咁你有心抽佢净系抽真抽抽蛋， 因为佢咁样谂，我觉得尚算系合理嘅想法，但系一个合理但系错， 唔系必然嘅 合理嘅能够理解但错误嘅想法，因为咧人之前讲过，人系对某样嘢嘅抑制越大咧，到佢可以唔抑制的时候咧，就会崩就会爆出嚟。 大人买 啊，最简单就大人买，大家明啦。即系你，因如果你压制佢，如果你真系成功地令到佢一日只能玩多一个小时嘅，咁即系佢对打机嘅欲望俾人抑压咗啦嘛。咁我到佢一个钟头可以打的时候咧，佢就会觉得，哦呢一个钟头我好珍贵，我要不惜工本。可能话平时可能我系满体，我就用晒啲体我就算噶。咁可能佢会爆，我会爆水爆体，叭叭，又或者平时我觉得我可以慢慢弄个角色翻嚟嘅。咁啊而家觉得唔得啦，我要扭蛋扭剑警角色翻嚟啦，我唔等啦。即係會有區域咁嘅情況，其實反而更加可能會刺激佢消費慾嘅。咁當然啦，咁呢個程度嘅遊戲理論，連有啲做 game 都唔識，更加唔好講呢啲古老石山啦。咁我只能講嗰啲戇撚鳩啦。講完 好咁有啦。大日本大市場，日本 呢啲戇撚鳩嘢，我要仲有一單呢、這個日本之前係台灣嘅，而家銷到落日本就。因为之前讲过啦，呢、這个喂老实讲，呢、這个法结湾，我哋已经唔系佢发生当日就即刻报，已经系隔咗两个礼拜之后先报，然后我哋都可以系跟唔到佢嘅法甲湾，因为佢嘅法甲湾又再转过，即系呢个二世界风着亮指南啊， 二世界叫鸡子男， 好似二世界指南啊，唔系我哋冇屈佢啊，真系叫鸡啊 ，OK， 唔系呢套嘢，呢套嘢我。 会动画化的动画公司投资者的脑是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去 咯。之前那间我们提过他在怎样发家湾啊，首先出这个无修正，无修正台湾出这个巴哈动画风无修正版，无修正版之后 就突然间紧急下架，紧急下架之后就说、哎、不是好像我们只是未做好个分类。 分类是 啊。分类是啊。又上翻架，跟着再要补多一句，以后我们会尽力提供无修正的动画的。跟住过几在我们录音之后好像过一两日而已，就再转多次发家湾。冇错，巴哈是尽力保持的无修正，但是日本那边给你一个的无修正，所谓的无修正版已经是 ATX 版了。即是原本有个真无修正版，那他就即是给巴哈那个是真无修正版来的。但是他后来给的呢就已经是ATX 版。即是他是有一个人比例比巴哈的时候已经是有修正了。咁好啦，大家就炒鑊，好似點啊，祭典結束咁嘅感覺。OK， 仲未完，跟住就嚟講，而家呢個佢原本喺日本嘅 TV 動畫嗰陣時係 Tokyo MX 播嘅，即係日本即係東京嘅地方電視台啦。呢、這個 Tokyo MX 有機會我哋再講佢呢間嘢啦，幾特別嘅。 嗯。 咁啊，但係佢就會佢突然間就宣布，因為節目調動的關係，女子咪形容話佢唔係話咩，佢要腰斬咩啊？所以我哋就唔會，我哋就會停 播。要播呢個旋律節目 啊！咁啊，然後大家好期待啦。喂，咁你有咩咁緊急要插落嚟？係咩奧運特集啊？武漢肺炎特集乜乜啦？唔係，即係唔係咩緊急時事乜乜？唔係真有咁緊急。跟住 咁，大家都已經喺度好自娛嘅，應該 係呢、這個嗰啲我覺得佢咩啊 ？Slow 什麼？我唔記得咗。鬼佬点叫啦？呢、這个慢电视， 慢活咯。 Slow TV， Slow TV 即系、例如话系睇住个火车行啊，或者系睇住 系娱乐游咯， 系啊嗰啲咯， 系啊，娱乐无穷咯，娱乐无穷啊， 娱乐无穷咯，梗系娱乐无穷咯，仲记得 嘅话，即系咁问题，即系咁佢就佢系喺呢个船，即系嗰啲游轮。我哋咪游艇，喺度穿过啲河嗰阵时， 啲片段， 嗰啲 Slow TV 嚟嘅， 系啊系啊。 咁啊，大家话哇！隔咗咁多年， 终于又见翻， 重现江湖、啊，而且唔系一集半集，系往后几集都是都是 live， 即系睇翻嗰个新嘅， 又一个新嘅传说出现 咗，全部都是 live ball。佢呢个仲要唔系如果佢唔系呢个慢唔系 Slow TV 特集，佢呢个游轮特集嚟嘅，即系游艇特集嚟嘅，所以全部都是 live ball。 系啊，所以大家一睇就明嘅咩事，唔使多讲啊！你知咩叫 live ball 就明 啦。不过咧就套节目仲喺度嘅，个动画仲喺度嘅。佢应该暂时仲系继续保持 ATX 收费频道啊！呢、這个 希望佢唔会再订八甲湾，要我哋再播一次啦。呢、這个博曝光率咧，真系呢、這个博见报嘅 呢个公关手段嚟嘅， 好厉害啊！ 你讲， 我哋连续三期要讲佢啊！ 我可能下个礼拜都会再讲，下一集都再讲佢。 讲啦， 呢咁奇呢嘅事件系好难得嘅。系呢套嘢，套嘢制作就好奇呢，但系佢身边俾佢作嘢仲奇呢。讲完，好啦，仲咩嘢？ 仲有嗱，啱啱我林天王嗰时候仲有一单嘅，不过你就会另外专题再讲嘅。咁我哋要讲翻啲本地新闻啊，算唔算本地啊？算啦吓。 咩本地新闻啊？ 首先真本地新闻，呢、這个 PL4 嘅延之前唔系话延期嘅。 系咯。 佢个延期日子确定咗7月18日到19日，即系个动漫节草前一个礼拜。 哇，好赶咯！ 都跳咗几多？我觉得佢应该系唔想跳两次，因为一般认为就呢个七到暑假应该就 理论上就下。 但系呢个系唔系咧？咁就 睇住先啦，都有句 呢个RG 就依然系未有消息，我估佢应该系播，系赌紧复活节就已经完结咗，所以可以唔使做，所以佢唔喐字。不过我觉得RG 嘅如果佢个疫情冇咁改善嘅话咧，佢延期机会都几大嘅。即系斯德就冇延期。哇！结果我哋见到呢个有史以来，真系有史以来 最空荡荡嘅 斯德一都咁少人咯。即係當然個詳細啲啦嚇，但係個一都冇咁空洞， 行得好舒服咯。 我就行得好唔舒服啊，因為好撚焗。 O K， 咁你要做黑武士冇計嘅喎。 作為一個 cosplay 啊，成 Q 係俾人話我 cosplay 啊，我而家就 cosplay 翻次入去先得，正正經經同你 cosplay。 我都話落你爭我，你爭中間爭個計數機盤咯。 正 入埋又更加正 嘅，因為我真係唔係好想去，老實講。 咁最後最終我都去，因為有少少本住呢個記錄歷史。嗱，我相信佢下一次試得唔會咁少人，唔可能咁少人。即所以呢個真係可能歷史，因為當年沙士嗰次咧，嗰、那個佢啱啱錯開咗啊嘛。错，佢系先开完斯德之后先沙士嘅， 系啊，咁咪先人 先最爆发期啦， 避开咗咯， 吓啱啱好避开咗，所以就嗰一次就未算冇人好似少咗啲嘅，但系冇咁夸张，但系今次真系你见到空前地夸张，呢次真系完全 咁冇计噶，咁你啱啱避开咗，好在我去日本都系沙士之前，如果唔系要去到嗰阵时沙士就麻烦。 总之就咁，佢呢度咁我见到呢个见证咗呢个人史上最少人嘅，其实同埋。大會我好想吐槽呢樣嘢啊！大會規定咧就一定要其實佢都做咗唔少嘢，佢唔肯 消毒， 佢唔想取消，因為人哋知啦，你取消咗嘅話咧，你第一你要賠錢俾狗子，係要賠錢噶，你唔係你話塌訂嗰啲就算噶啦，因為你原本有嘅節目冇咗嘅話咧，對狗子嚟講都係個損失嚟噶嘛。佢本來對外講我哋每個禮拜有啲咩多元節目啊嗰啲嘢，佢應該算係違約嚟噶，我唔知佢點賠啦。總之佢係違約嚟噶。咁然後你要退翻錢俾啲俾啲組織咯，然後你會收唔到一張門票錢都收唔到咯。咁而家嘅情況，佢最少收到部分， 投降輸一半， 三分一咯，即係投降輸一半咯。而家佢投降就輸曬，呢個調翻轉，你投降就輸曬，唔投降輸一半，梗係唔投降啦。咁然後你見到入邊係我諗得佢高峰期一點鐘嘅情況，大概同啲六點零七點個 差唔多啦。你總之係行得好舒服，你唔使同人 逼。七七八八，大概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嘅攤位冇到嘅。 嚇！ 即係直情係唔到。 差唔多啦。咁可能平衡高風險，或者即係或者係根本就根本開天窗嘅，咁順手就。 未必會係開天窗嘅。我見開天窗嘅人好少，佢個人開佢直情唔敢嚟。老实讲，我都唔系好敢嚟，我系即系点解会做到咁夸张？就系嗰阵时就系仲未咁严重噶，上个礼拜嗰时仲未咁严重，但系大佬我点？如果你谂下，如果佢人数即系咁，我唔知啲宅会唔会怕死啊嘛？真系唔怕死咁点算啊？即系个人头涌涌咁啊，咪好啦，咁我咪好懒大镬。即系咁啊，个喂嗰阵时讲紧唔系讲紧有经纪人喺你个人卡啦。是大家黐身黐到成啲佢啲肥宅流汗，即包括我自己啦，同隔篱见肥宅啲流汗，汗液互相接触啦，都唔使你喷啦， 互相传染。 系啊，即系你乜都啊，但结果就冇乜人啦。即系咁， 冇啊，唔会有咁嘅情况发生。 大会有做过几样嘢去帮佢去唔系去减低个传染嘅。第一，佢要求所有人嘅戴口罩。第二就系入场的时候会喷消毒液。嗰、那個唔係酒精嚟，100%唔係酒精，冇、啊、因為冇酒精味。我特登除罩問咗下嘅，嗰啲唔係酒精嚟嘅，即係嗰啲係佢個嗰啲咩酸性水嚟嘅，所以我覺得係嗰啲智商税嘅嘢嚟嘅。即係總之佢有呢個消毒地氈，即係佢好似嗰個係漂白水嚟嘅，漂白水地氈，即係佢都有做啲嘢去減低個傳播之類嘅。咁蘇花就嗱，如果有事嘅話咧，就嗱我哋上個禮拜日，所以今日應該會差唔多開始會見人有事啦。 發作 啊，咁啊蘇花好似唔多腳，咁啊應該就冇事，即係佢你見即係大家都包食嘢咁樣嘅老實。 咁算啦，唔係應該 但我要吐槽嘅就係、是，咁你台上啲嘉賓咧，係 啊， 阿 英俊志點算咧？ 即係 好勇喎，真係我覺得佢 台上嘉賓係冇人啊，我就。先唔讲佢用唔用啊，揾命搏呢啲，我觉得都几系嘅。但系咁会唔会同你个规定有少少互相矛盾咧？你话唱歌跳舞嗰啲，我都勉强都算啦。即系你个样本身都系表演一部分嗰啲都算啦。Top show 嗰啲系咪可以戴翻个罩咧？即系少少套租嚟，因为佢其实老实讲，佢点喷都喷到落我身上啊。即係佢同個觀眾席係有足夠嘅距離嘅。阿袁國勇教授講嘅兩米半嘅距離係超過呢個距離嘅，所以佢點拍都拍唔到我哋嘅。只不過係講緊咁，你嘉賓同嘉賓面對面喺度互噴 互噴 咁啊！我有少少為佢哋擔心咧，雖然應該冇事嘅，因為過一個禮拜都未見出事啦嚇。好咁所以咁啊，見識咗人最少嘅斯德咯，可以講緊。即係不過就其實冇乜嘢，個會場個氣氛都係好冷清，即係你預想中嘅冷清。 咁然後我印象中就唔似我一個大豬嘴嘅，唔係 cosplay， 即係唔係 cosplay， 佢真係大豬嘴嚟行嘅啫。即係咁啊 ，cosplay 咧就你又會見識到呢個武漢肺炎限定戴住口罩嘅角色 cosplay， 即係唔咬個碌， 唔係 cosplay 而後女咯。 阿妹唔咬碌竹，戴口罩。 口罩， 即系呢个，跟住咧最安全嗰个系咩啊？拉打， 根本 本来就蒙面，跟住我系有及到佢个蒙面下边都仲系有口罩嘅，因为佢个面具系唔防病噶嘛，咁佢下边都系有口罩，但系唔会影响佢嘅咩啊？诶，仲有个 Spiderman， 呢啲 凹头啊呢个词， 虽然佢我唔肯定佢有冇口罩，我老实讲。因为佢嗰种粒紧身粒头咧，有戴口罩应该见得到，但我唔太觉， 即系冇睇到底裤飞出嚟啦。 啊，即系咁啊，不过可能佢另外加层嘢挡住都可以噶嘛，即系喺佢块面上面 打底裤啊，唔系打底面具， 类似打底裤嗰种咁嘅情况啦。即系我唔知道，总之就系、是、啲你会见到一个好有呢个武汉肺炎特色的嘅 cosplay 失败的人， 我觉得系成个场最值得去睇一睇嘅，因为你以后都唔 期间限定嘅， 以后都唔会再见到啲咁嘅嘢噶啦， 真期间限定啊！ 我见到有大概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左右嘅 cosplayer 系好卵用口罩都唔卵戴，咁样系冇错。你喺场外边管大会管理唔到，但系使唔使咁用啊 ？cosplay 啫，唔使搵命搏啊！即系不过可能都系样嘅问题，会关佢样问题啦吓，咁啊。咁啊，大概 系啦。cosplay 爱靓唔爱命呢个传统嚟嘅。 咁啊系， 即系我成日都讲啦，你喺零下廿度天气，见到着迷你裙， 因为你唔系就咁出街咁简单啦。嗰个系预期会好多人嘅地方。好，跟住香港讲完，讲翻啲邻国事务，不过唔系北方邻国，系东北方邻国。呢个台湾台日系 FF 嚟嘅。咁我谂香港啲摊比较冷清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又系撞，因为 一撞期就打嘢噶， 冬天一定撞期嘅，冬天一定系嗰个礼拜咁滞嘅，佢只有少少机会系啱啱好错开一次一后嘅啫。即系咁啊，佢哋同一睇个 FF 嗰边啦，咁 FF 嗰边咧，因为台湾疫情就冇香港咁严峻啦吓，你知始终隔咗个海，冇咁严峻啦。咁啊。然後就大家都大部分據去咗嘅朋友講咧，應該有九成半嘅人都有戴口罩嘅。咁其實個戴口罩率唔係少過香港好多嘅啫，好多人都戴口罩，同埋有現場人宣導又成，好似都係大會講咗一定要戴口罩先進入。佢剩翻個半成應該入咗去之後就除口罩，同埋佢哋仲有就係測量體温。我諗斯德應該係班唔切個窗翻嚟。即係因為據說炒到好 Q 貴，搞到成千蚊一支啊！啲嗰啲攞嚟懟無間道嗰下，懟落你額頭上面，嘣咁啊！嗰支槍炒到好 Q 貴，咁啊台灣就測曬體温先俾。 我最憎人攞支槍指住我睇。 啊，呢個黃子華啊，即係佢測完體温，你一定要戴口罩，兼測完體温冇發燒先俾你入。咁啊，台灣嘅情況係咁樣。咁而且大部分人就算喺場外做 cosplay 都自主會戴咗個口罩。咁但系咧就有個據說係香港嘅 cosplayer， 因為我識佢有啲今年嘅屬生肖啦嚇。咁啊，我識佢今年嘅生肖啦。但係問題就係、是、佢就話好有名嘅 cosplayer 喎。咁姑且咁講啦嚇，啲報道咁講啦。咁話就佢喺廣州去完廣州好似探親定乜嘢，過喺鄉下過年，跟住翻咗嚟香港轉，好似係唔知係香港轉機啊，定香港留一留啦，跟住再去咗台灣。咁去到嗰陣，佢過由大陸翻嚟，佢冇隔離，亦都冇戴，甚至連口罩都冇戴。喺據會場嘅人講，佢係同啲人好親密咁接觸嘅又。即係嗰啲拍埋身去影相嗰啲嘢，咁 cosplay 好正常嘅啫，其實咁就俾人屌到佢開屌到佢開花啦，喺網絡上嚴上咁啊，我覺得佢就話咁佢就道歉啦，我覺得我嚴重性，我唔知有咁嚴重乜乜七七，雖然我覺得佢有少少無辜嘅，因為咧佢所在嘅地方，佢因為佢係廣佢去廣東啫，廣東喺2月2號先宣布去台灣要家居隔離嘅。咁其實佢係未到2月2號已經入咗台灣噶啦，所以喺政策上佢係唔需要隔開隔離嘅。咁佢嚟到而佢因為佢冇入場，所以佢亦都的確係可以唔戴口罩嘅。 咁大家就好似講到佢好似啲咩咩呢個世紀末殺人兇手咁樣，我哋又有少少無辜嘅。咁有咩咩無辜啦？有少少誇張過度反應嘅情況嘅。不過咁就上個版面咁就睇一睇啦。 嗯。 咁啊，兩邊嘅 差唔多啦。 係兩邊啊，係仲咁啊 ，FF 嗰邊咧就都幾多小趣事啊。不過就呢啲就唔講啦，就。畢竟唔係一咩啊，畢竟唔係啲咩好重要嘅嘢。咁嗰邊就係好嚴，嗰邊就好人比往都係比往年少，但就冇香港咁誇張，人少咗啲嘅，比個密度比少啲。咁大家都戴曬口罩啊，成。然後咧有呢個有人係排口，兼且有人排口罩，啱緊。嗯，如果有人要香港人咁樣做嘅話，應該好撚。我有諗過會唔會有人買啊？喺會場入邊買嗰啲咧，即係。日本興嘅，日本唔係好流行啦，但係會啦嚇，即係嗰啲咧個包裝袋入面有個印，甚至私印咗落去個口罩上面嘅同人周邊去賣咁嘅口罩。台灣今次 FF 有得賣，以前 FF 仲有冇賣過？只有日本見過嘅啫，因為日本人係平時都會戴口罩噶嘛。咁啊少少基本少少特別咯。咁啊，好啦，咁呢邊都差唔多啦。咁剩翻老任嗰單法務部長傳説更新咧，我哋就會另外專題再講嘅。 係啦，咁大致上差唔多啦。咁今日短少少咧，因為張老任 啊，再爭好重要，好重要，唔好意思啊。 做咗咩？ 1月30號嘅應該1月30號或者29號，30號嘅報導，應該29號嘅判斷係呢、這個判誒呢、這個呢、這個最高裁判所，即係最高法院啦，日本嘅最高法院啦。判決咗，雖然一單兒童色情案個犯罪物品係一個電腦繪圖，我哋講嘅 3D CG 啊，佢就話雖然佢並非實在的兒童，但係佢同呢個真實嘅兒童係幾乎冇分別嘅外觀嘅字，所以佢判佢有罪，因為之前講過啦，以前除罪化啊嘛，創作出嚟嘅兒童色情。是不包括在呢個兒童兒保法入邊嘅，呢個之前嘅呢個法例嚟嘅，唔係判決嚟，呢個法例嚟嘅。咁但係佢而家就有少少自打嘴巴，就係佢，但係佢就唔係話所有創作出嚟都有犯法，只係話你真實度同真人完全分辨不出差異。佢形容詞係分辨唔到有咩差異，即係佢個真次率應該係好高噶啦。咁佢就話，所以咧佢都要判佢有罪。咁雖然我有少少事主有少少無辜啦嚇，喂！我之前又話二次元除罪化創作嘅冇問題，喂！你而家突然間話佢咧同真人太似， 喂！依個有少少夾硬嚟喎， 係啊！我咧又太似就有法律嘅問題，竟然唔喺版權上面出現，即係我呢有少少，因為老實講，如果你開始定立法律的時候就同我講，係冇錯，二次元除罪嘅，不過呢個太似就會有法律問題，你講定先，我覺得仲。OK 可以接受的，因為其實美國都是這樣的，但是問題就是你事先沒有講過，你現在就是罰他這個你以不教民從而認知是網民也，不是上網的網民拿網來逐步逐一些人民， 不是，我覺得有夾硬，很夾硬的這個講法，因為你說明二次元的嘛，大哥啊，二次元你沒有說要似不似問題， 你神早讲咗话太似就会有法律问题，咁我哋识做啦。 如果系太似某个人角色就有法律问题，我觉得因为系版权问题。但系而家系太似系真人嘅色情问题，咁我觉得喂夹硬嚟嗰个。讲真，你想呢啲系有冇得打官司咧？呢啲打翻 最终冇啦，因为呢个系最高裁判所，即系最高法院冇噶啦。你唯一办法就系呢个违宪裁判咯。違憲裁決咯，日本應該都有嘅，即係話佢違反憲法，應該係可以打嘅，因為佢會保障呢個人嘅表現自由，呢個憲法入邊有寫住嘅，我好似第九條，好似憲法第五條定第九條唔記得咗啦，保障人嘅表現自由嘅有講過噶，咁所以係可以最終一搏就係我哋叫就係司法覆核啦。即係日本或者正常有行憲法國家就叫違憲裁決、違憲審查或者違憲裁決啦。咁啊，但係就呢件案就審咗噶啦，即係終審咗噶啦。咁啊，佢判罰咗30萬 yen， 咁啊，唔係真係好肉，唔係真係好大嚿錢啊！$30 唔係就係佢依判決咗，就係可能有問題喎，真係 裝人彈弓喎、啊！呢、這個係完全裝人彈弓，就你就算話你判佢回刑都，我都覺得你係裝緊佢彈弓嘅、啊。即係不過就日本啲無啦啦黐鳩線，黐鳩線啲裁判其實都唔係得。 唔係日本講緊日本法律其實好多黐鳩線嘢㗎。 唔 係 法律本身唔黐鳩線啊，啲裁判官有時會有啲。 因為日本係本身而我因為依啲我講咧應該都仲係行緊所謂叫做咩日本依單嘢我唔知係咪用緊所謂嘅陪審員制度定係點啦。因为日本现在有陪审员制度的嘛，但 应该是裁判所。 如果裁判所的话，就真系冇，即系 应该是裁判官判的，唔系审裁。 咁啊，即系纯粹即系睇，即系个官员决定啦。呢啲就 日本有啲法官都几离地下，啲 系几离谱下呢个。 唔系佢就系离地，所以先会有啲离谱裁决啊嘛。咁啊呢个未到罗利康末日嘅，即系我系罗利康末日，但系唔系嗰个末日。OK。即係未到呢、這個未到世界末日嘅，因為真係淨係佢講佢而家咁樣講到明嘅話，咁大家咪冇做暗處咯，真係冇辦法噶啦。因為判例就放咗喺度，你再去查咧，就佢今次就唔可以，你就唔可以話佢裝你彈弓噶啦。咁啊，唔知會唔會有人去做釋憲啦？我唔知。咁啊，總之就是都幾大鑊嘅一單嘢，尤其是啲好真人獅子嗰啲啦，你自己睇路啦。 OK 啦，咁大致上今個禮拜就短少少，因為我將任天堂發佈部嘅又一傳説嗰個獨立一節，咁啊可以撐到一集節目出嚟，係啦。 你啲超然嘢決啦，你自己壓埋。 冇法啦，大佬，因為咁嘅時勢，再多少少加少。 我哋要一次錄曬三，錄一次錄三集啊，大佬。 係 OK 好啦，咁今個到此為止啦，短少少，好，下兩個禮拜再見，拜拜。